它与无共享的并行系统的区别在于呢，虽然无共享的并行的数据库管理系统和非布式 DBMS 呢都不共享公共的内存和资本，但还是有比较大的区别的。第一是来说呢，非布式数据库呢一般是地理上非布非别管理，而且它以较低的速度互联。第二，在非布式的数据库管理系统中呢，事务分为全局事务和局部事务。全局事务需要访问事务发起节点之外的某些节点的数据，而局部事务只需要访问北节点的数据。那这就是非布式数据库管理系统中有关全局事务和局部事务的概念。